的构成了他的这种最雷雨的性格。所以很多人评价说最雷雨的就是樊一，是吧？那这样的最雷雨的这样的性格，那最终他情欲的冲动和他的精神上的魔力就会体现出来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关注樊一的一段独白。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的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进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烈烈的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那么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那种冰与火的一个碰撞啊，同时呢看到谁是让他失望的人，周平，是吧？让他嫉妒的人，四凤，恨我的人，那所有看不惯我们的，因为他违逆了封建的这种道德嘛，是吧？所有看不惯我的人啊，我可以面对你们。这个对于女子来讲，在当时这就是也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宣言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描写到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大家又觉得是很紧了。 对， 特别紧了。 又把这个节奏给拉宽了。 对我们又需要来舒缓一下。这鲁贵那又上场了。这个时候鲁贵上场呢，他是带来了鲁妈的消息。 鲁妈终于来了。 而且引出了旧雨衣这条线索。 所以说您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冰与火哈、热烈啊、与那种冷淡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又慢慢的一直在点新与旧，新与旧、是吧。这个旧雨衣包括后面的旧衬衣都是重要的一个线索啊。那这两点和鲁妈有关，那鲁妈我们来看一看曹禺笔下的世平，我更愿意叫他梅世平、他本姓梅嘛。 对 啊，鲁妈的年纪约有47岁的光景，鬓发已经有点斑白，面貌白净，看上去也只有38、39岁的样子。他的眼有些呆滞，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但是在那修长的睫毛和他圆大的眸子间，还寻得出他少年时敬畏的神韵。他的衣服朴素而有身份，旧蓝布褂裤很洁净地穿在身上，远远地看着依然像大家户里落魄的妇人。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恰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里就有我们刚刚介绍的，就是说鲁妈其实是看不上鲁贵的。 对 啊，他们不是一路的人啊，而且显示到了她曾经出身于这样的大户人家。那孩子啊，十几岁的孩子见到妈妈当然特别的快乐啊，各种跟妈妈的这种亲近的聊天。这个鲁妈呢一边跟四凤寒暄，一边觉得哎呦这个家具真眼熟啊，这个窗户为什么不开呀、大热天的这么闷怎么不开窗户啊，说原来太太不爱开窗户，因为当时她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病了不能开窗啊。那么说哎呦这个地方我怎么好像梦里梦到一样啊。那么直到就是这个四凤说，妈说妈妈你怎么这个脸色发白呀、啊一摸说妈妈你手怎么这么凉啊，让我们感觉到要有大事儿。 对 啊，这个鲁妈鲁世平的心里已经有波动了，直到他看到了一张照片，惊愕的说不出话来，手发颤啊。 这一幕的高潮呢就是鲁世平和周朴园的相见了。 对， 是吧。我记得中学课本当中应该说我们摘选的那个段落应该就是这个段落。 对，很多孩子接触雷雨就是因为这段话。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舞台，只有这对30年没有相见的老情人。 你来干什么？ 不是我要来的。 是谁指使你来的？ 你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不不，我没有要找你，今天到这儿是我万没想到的，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到你。 伯伯，你可以冷静点儿，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 如果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哭，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30年来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自己做的事情大概已经忘了吧？30年前过年30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呢，你们家为了赶紧迎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可是我走了以后没有死成，把我的母亲活活的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也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一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情就会忘了吗？你看这些个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你的生日4月18，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的。甚至于你因为生平而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个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 你我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话也就请你不必说了。 也好，那我们暂且先不提这一层，我先说说我的意思，你听着。鲁贵我现在就要辞退，四凤呢也得回家。 好，我希望这一生都不要再见到你。 很好。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又是通过了这个仁义这些老艺术家们演绎的这一段世平和周朴园之间的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又把我们拉回到了这个戏剧的场景当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人讲的这个话都反映他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一些个想法，最真实的那种情感。 是的，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渐入高潮了， 是， 那就必须要让很多的人物凑在一起，然后呢让这样的几段这种错综复杂的这种关系和感情继续的升温下去。所以说最后的这个见面让大家就感觉有一点惊心动魄了。 是， 比如说在这个场景当中，鲁大海骂了他自己亲生的父亲周朴园， 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钱。 对啊， 儿子骂父亲绝子绝孙。 对，然后周平打了他亲弟弟鲁大海， 打了一个耳光。 对，然后呢，四凤呢就对周平就非常失望了。 是的， 你做哥哥的你怎么能打弟弟啊？对吧？而这个周平呢也跟樊姨挑明了他跟四凤之间的关系，所以就让樊一陷入了一种很癫狂的绝望的境遇当中。 是的，咱们说前面的都是差不多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在舞台中间保有深意的对话但是在这儿呢，让我们看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喊，而且该有了动作了大家一起凑上去打这个鲁大海那么这个时候谁喊？周朴园喊不要打人周冲喊爸爸这是不公平的，所有人都用喊的了那么大家在整个的咱们看前两幕大家都在喊热热热包括说风暴要来了，暴雨要来了，闪电已经亮起，后面呢雷雨的故事应该会更加的这个精彩。 方才落了一阵暴雨，天气还是预热难堪，周围静下来，雷又隐隐的响着，闪电更亮的蓝森森的可怕，雷也更凶恶似的隆隆的滚。那这样的描写应该说预示着接下来这个戏剧冲突的设置就是更加的激烈，而且是更集中了。 是的，雷雨本身这部戏的这个特点应该就是狂风暴雨似的。那我们最开始也讲过，说有些观众就提意见说这个矛盾太集中了曹禺也是想避免这个问题才加了一个序幕和后面的一个尾声而且要是在戏剧舞台上，我记得当时一些花絮嘛，就在讲他们排这个仁义排这个戏，专门要有几个 这个场景，就是不那个弄道具的，拿着一个大铁板。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说舞台上的雷声是怎么造成的，他们就推那个铁板，哗哗哗的像那个雷一样的啊。因为这个雷，实际上雷雨当中的主角是谁啊？有人说是那个雷呀。那么从这儿让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场景的是有变化的。咱们刚才说该疾风暴雨了，其实疾风暴雨在周家的公馆，从鲁大海骂出绝子绝孙，从周平上面响亮了说你混蛋，给了他一大巴掌啊，这已经是暴雨落下了。那这会儿呢相对来讲安静一点，也是这个舞台上唯一一次换布景的啊，其他的都是周家公馆的客厅啊，这一次呢挪到了鲁家，当然鲁家太小了，所以无所谓客厅不客厅的啊。那么在这个舞台之上呢，让我们看到啊，这个鲁家的这四口人各干各的啊，而最不满意的就是鲁贵儿，因为鲁贵儿本来觉得一切哈、啊、他都能弄得挺好的，结果他被辞退了，他认为他的辞退就是受鲁大海的连累啊，因此他就一直骂骂咧咧，骂骂咧咧，他的不满肯定他要发泄出来呀。那么鲁大海也不是那么好惹的，直接就说你算老几，你死就死了啊，就是鲁大海会对他非常的不礼貌了啊。这个时候呢，哎，鲁贵儿还在，就是还是在表现这家人的矛盾。但是你我们发现没有，说他们彼此之间骂骂咧咧，骂骂咧咧，但是呢，他的矛盾就是集中在家庭内部啊。很简单，就是大家都针对鲁贵儿啊，所以说鲁家相对来讲这个戏就没有周家的好看啊。那么鲁世平都忍不住了啊，他都在说这个。鲁贵儿说你别不要脸啊，说你就那意思给脸不要脸啊、就我们都让着你呢啊，但鲁贵儿还在骂，而且骂到了这个等于是说鲁大海是个私生子，就你给带出来，鲁大海急了，鲁大海就掏出了枪，这枪才是鲁家的这个舞台之上，在这个舞台之上的一个大亮点，是吧？ 对， 哎，他说我打死你这个老东西啊，枪从哪来的？矿上罢工的时候从警察手里抢来的，这枪又是一个伏笔。好的戏剧啊，包括这个小说，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些伏笔。咱们现在看到枪在这儿呢，然后这个花园里的这个电线啊，那么也在这儿呢，包括自己的儿子骂父亲说你绝子绝孙啊，这些都慢慢慢慢一点点铺垫上，等着最后的这个爆发了啊。结果鲁大海呢就把这个枪交给了世平啊，当然也是世平反复的要求说你一定给我，你可千万别出事啊。然后说干嘛呢，说我上车厂里吧，哎，既然我干不了这个工作了，我也得挣钱呀、啊他就上这个黄包车厂去了。 陈毅老师，您看刚才您讲的这一幕啊，我们大家可以自然而然的想象到，就是舞台开始的焦点或者说亮点应该就是鲁贵儿嘛， 是的， 因为他一直是骂骂咧咧的啊， 主要是以他说话为主 啊。你看中间又说我要喝茶，我得吃完饭之后我得要喝茶啊，家里边没茶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后来直到这个鲁大海掏枪。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戏剧舞台当中的呈现应该就是追光， 对， 应该就是到了这个鲁大海的身上了， 对对对， 但是在这儿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最后的重点应该是在四凤的身上。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因为我们可能往往会关注在舞台最中间的人物，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矛盾最后要给他集结在谁的身上，谁才真正的是舞台上的这个亮点啊。那你比如说这块呢，就是因为它最后落在四凤的悲痛，那么下一幕呢我们就会听到周冲的出现。周冲和四凤头一次两个人共同在舞台上是在第一场啊，然后他们俩之间没什么对话，客客气气的，那么这一回呢终于找到机会了，而且在周冲的心目当中四凤是女神，是吧？那同时现在女神呢遭难了啊，我是啊，这个等于是踩着七彩的祥云，我来解救你来了，所以他们的对话啊，应该说啊，应该很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恰恰他们的对话，两个年龄距离最近的年轻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我读到的是一种尴尬。 有的时候，我就忘了现在，忘了家，忘了母亲，忘了你。并且忘了我自己的，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只轻的像海燕似的帆船。当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呢，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 斜贴在海面上飞，向着天边飞。那时的天边只淡淡地漂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 对了，我和你，我要把你带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压迫，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你说好吗？ 你说的真好。 你愿意同我一块去吗？ 不， 就是带着他也可以的。昨天告诉我的，你说你的心已经许给了他，我想那个人一定跟你一样是个可爱的人。 我们刚刚说了，整个的这几幕的戏曲当中，唯一的一个换场景的，就是换到了这个鲁贵儿的家里。 是啊， 刚刚呢和大家呢一起看到了周冲和四凤之间的对话。 他们入场吧，让我们感觉到节奏不是特别快。鲁家的四个人发生矛盾，然后周冲呢又是那么浪漫的，好像这个时候要配乐的话，就是很舒缓的那个音乐啊，又带出了他的理想。慢慢的能够紧张起来，让我们觉得这才是曹禺的戏。 对，本来感觉很清新的，但突然之间一个人物的闯入又把大家拉回到了现实。 对， 那就是鲁大海的闯入。我们说 回家了。 对，对于周冲和四凤来讲，这个绝对他的闯入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 啊， 但是对于整个戏剧的这个展开来讲，又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闯入。 对，如果我们给它做以定位的话，那就应该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它的不同的表现和冲突啊。那么鲁大海回来了，本来呢鲁大海对于周冲应该说敌意不是最重的，因为周冲在门房里还跟他谈过话，表示理解，这挺符合周冲的特点的和性格的啊。但是呢，因为周平给了他一巴掌，因为周朴园把他们全家都轰出去了，所以鲁大海呢就恨上了周家的所有人啊。但周冲呢就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也是典型的年轻人，就是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只看我能看到的那个层面啊。他甚至呢要跟鲁大海拉拉手啊，我觉得这个话说起来就像孩子气的话，说咱俩拉拉手吧啊。那么鲁大海不去理他啊，而且鲁大海会跟他说你不要带着四凤。啊，你不要跟四凤说这些话，说我的妹妹，这个周冲就觉得你的妹妹仙女儿一样的。鲁大海说什么仙女儿啊，我的妹妹就是个没有定性的平平常常的女孩子，她呢也想穿丝袜子，想坐汽车。那从这儿我们一看说，哎呀，说鲁大海他还真的是理解他的妹妹，或者说他非常了解这个他们这类的人。你说鲁大海没有读过书，他怎么能这么理性这么客观呢？那就是真实，因为他最早接触的是生活，是生活真实的闪了他一个跟头，他才愿意直面生活啊。而一些入世未深的，像四凤啊，像周冲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什么啊。那么他会提到了说，你们现在你们的车，你们跳舞，你们闲着的日子啊，把他的眼睛都看迷了，他都忘了他从哪里来了，他现在回来了，他看什么都不顺眼。而我妹妹将来是怎么样子的？我妹妹将来是要给一个工人当老婆的，她要洗衣服，她要做饭，她要捡煤渣啊。那么从这儿让我们就能看到，就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嘛。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幕这个场景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周冲和鲁大海之间的这种对话，他们之间的这样的这种交流的精彩的表现。但实际上这一切也都是围绕着四凤展开的。 对，因为这个鲁大海是维护四凤，然后这个周冲是想带走四凤，是吧？啊，现实主义的去点评四凤，以及浪漫主义的去美化四凤，主人公呢都是四凤。那再往下我们去看，这个就是雷雨当中相当经典的一幕了。 好的，那么马上呢就到了雷雨当中最为精彩的地方了。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我们稍后品读经典年味书香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解读。 我曾不会轻易许下任何诺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而现在我可以